月光下面，英明咬着烟歪在车前面，半边脸背光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轮廓的影子站在石毅眼前，就跟对面有着一架摄像机在拍他一样。很多时候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倒不是每个人都非得活得跌宕起伏，像狗血的八点档电视剧一样要死要活的折腾，但是石毅也确实没想过，其实很多时候荧幕前面所看到的光鲜背后，也掩盖了很多外人理解不了的东西。英明也好，董晓也好，在这游戏的圈子里都不是站在主导的立场，追求梦想，追求生活，这些理由其实跟站在圈外的人也没什么区别，大概只是方式不太一样。石毅看了他一会儿，忍不住感慨了一句， 其实英明，你这人挺逗的。 结果英明只是挑起眉角， 我没你逗吧。 烟雾刚好盘在英明的唇角，模糊住了他上扬的弧度，看不清楚究竟是怎样的笑容。他只是定定地看着石毅， 每次都是你选择开的头，却没有一次能真正做到位。不是你这样的身份就必须得跟着其他人一起折腾，你本来就不是这种人，何必摆出这种样子呢？ 要真让英明自己说，他已经忘了上一次这么与人交心是什么时候了。从来就不是一个随意拉近距离的人，彼此之间完全不同的圈子，各自生活的环境，他们几乎不具备会成为这种朋友的原因。但是很怪，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。真要说起来，大概是因为石毅偶尔眼底燃起的那种说不清楚的东西，那种能够感染到英明的，让他在略微迟疑的时候很微妙地就把那一步迈出去的东西，所以经常会是话比意识快一步，当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话已经出口了。彼此之间有那么一阵短暂的沉默，石毅看着对面的人，感觉烟雾之后的人似乎是在笑，又似乎没有。这话听起来并不能称之为让人舒服，但是很诡异，他不想反驳。英明这人实在是很怪呢，看着整天吊儿郎当的，对谁都不往心里去，一拳打过去啊，就像对着一团棉花，软硬不吃。偏偏当你觉得这人就是没心没肺的时候，偶尔呢，他又会跟你扯一点特别认真的东西，到了最后再甩你一句，其实我他娘的都是逗你玩呢，真真假假你自己猜去。就拿上次石毅因为刘丽的事情让英明当众罚酒，他心里明镜一样知道是为了什么，一声不吭闷头就灌，结果最后心里不痛快的反而是石毅。石毅没遇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的让他看不透，也没有试过有这么一个人能够把他看得这么透。 英明，你这样不公平啊。 他突然凑近对方，逼近的姿势中透着他特有的那股嚣张。黑夜里，两个人的表情都是隐隐绰绰的，只有眼睛闪动的情绪隐隐发亮。石毅这一句不公平得到的回答只是英明咬着烟微微笑了下。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， 那是一种理想状态，而且往往是相对而言的。慢慢拉开两人的距离，英明站直身子往他们停车的地方走了两步，然后转过头来， 快走吧，石大公子。 在他后头的人挑了下眉角，然后慢悠悠地跟了上去。上了车，石毅突然想到一件事。 下周刘丽生日，你一起过来呗。 周几？ 周四。 我可能下周有试镜。定好了，你把地址和时间发给我吧，我尽量能过去就过去。 有心细了。 嗯。 回答的有些犹豫， 其实英明不太希望石毅继续往下问了，但是他越不想让石毅问，往往石毅就肯定会问。坐在驾驶座上刚发动车子的人转头看着英明。 什么电影啊？ 文艺电影。 文艺？什么样的文艺？ 文艺的文，文艺的艺。 我操！ 知道英明不想说，石毅皱眉看他一眼，没有再继续问。反正早晚新闻什么的还是会报道出来的，也无所谓。试镜那一天，英明到得很早，当时剧组的人只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到了，看见他，有个助理过来招呼，安排带进了化妆间。没多久，导演也过来了，跟他打了个招呼。 怎么样，准备得如何了？ 就看导演你收不收货了。 英明笑了一下，化妆师给他在上妆，不好动得太厉害。 我收不收货，得看你交出来的是什么呀。 导演廖希人年龄其实不大，跟英明差不到十岁。之前两个人针对剧本谈过好几次，都是直接让英明叫他廖哥。虽说最初是其他人跟他推荐的英明，但是聊过几次之后，他也确实认为这个演员有点意思。这个角色对英明来说，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合适，但是有一定的驾驭空间。或者说，应该说从导演的角度，也希望能够再为英明打造出第二个皮上。一个经典的角色和故事，不仅仅是演员的追求，对导演来说也是一样。廖希坐在椅子的扶手上，看着化妆师将英明那张带了点少年轮廓的脸打造得更成熟立体，忍不住笑了一下。 你跟王一奇认识是吧？ 嗯，是朋友。 哈，他之前知道跟你合作，表现得很兴奋。 因为这部电影的题材问题，廖希这句话说的语气有点怪。英明又想到家里留言机里的那条留言，表情有点无奈。 太熟了，其实有点尴尬。 熟悉才好把握彼此的特点啊，不用培养感情，出来的才自然呢。 廖希说完，拍了一下英明的肩膀。 而且啊，就是这样才能看得出来你们的水平，要是能演得全世界都觉得你们俩有点什么，这电影你们就算交差了。 这句话廖希后来也跟王一奇说了一遍。王一奇来得比英明晚了一个小时，因为之前他还有一个活动，时间稍微赶了一点。等他人到的时候，英明那边已经化好妆，穿好造型师的衣服了。廖希和两个助理导演在那边端详哪个造型更适合英明这个角色。王一奇大喇喇的一推化妆间的门，看见英明的背影就吹了个口哨。 哎呀，就光这个背影我也叫爱上你了呀。 一屋子人都因为这句话转过头，英明挑了下眉。 你这句台词语气不对。 好，很好，人都到齐了。哎，王一奇，你先去换装吧，一会儿出来拍几张定型照。 好。 工作起来，王一奇本来也是个很敬业的演员，把东西随手都丢给身后的助理，很配合地进了另外一间化妆室。电影的背景环境其实是描写一些诸如摇滚、艺术家这种在社会之中相对比较局限范围内的边缘化群体，游离在艺术和梦想追求的边缘，充斥着疯狂的念头，精神麻痹的恍惚，分不清楚现实与幻想的界限。就像游走在耸立高楼的楼台边沿，一脚踏出去是天堂，也是地狱。这个题材其实并不是一个多新颖的题材，至少不少导演都拍过，只是廖希想要表达的东西跟之前的导演有很大的分别。他所想要展现的并不是堕落、低迷和挣扎，反而是一种沉寂在迷惘下面，内心之中渴望被人发掘到的那些积极的东西。这也是最初打动英明的主要原因。